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好久不见。同时还可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视频互动，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平台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青年广播，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因为我们是一个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的广播。 然后呢还有一个消息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就是我们正在啊，即将马上就要开展的一个非常燃的一个活动，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励志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大家可以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的参与详情呢，大家还可以登录励志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 就是我们村里招人了。 我们村里招人了。 对，然后欢迎所有对于这个播音主持有兴趣的，或者是说你有才艺你有创意你有策划都可以通过这个报名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大赛当中来。 欢迎大家， 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有个性的年轻人。 没错，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进来啊，加入我们的大家庭。然后今天继续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好奇头条号。 那么第一条我们的好奇头条号 第一条消息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现在已经是开学季了啊，前两天我们还在说开学季已经到来了，然后大家 应该是开学的第一周， 第一周啊，充满了新鲜感、好奇感还有憧憬的这个开学季，然后同学可能步入了中学呀，有同学可能步入了大学。第一条消息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大学生啊，清华大学清华新生夜间拉练20公里。 可能这个大学生入学之后第一件事要面临的就是军训。 军训， 孔文，你军训过吗？ 我也军训过。 你也军训过？ 对， 我当时大学我们是大二军训的，所以那个新鲜感好像不是就是刚入学军训的那么强烈。 那可就差意思。 对，真是差一点意思。但是这次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清华大学的军训，确实也是，我觉得难度挺高啊。夜间拉练20公里，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清华大学军训的夜间拉练图，可以看到在这个应该是清华南门西门对吧，然后大家在集结都穿着这个迷彩服，应该说这个晚上的气温现在也不算是特别低哈，我感觉大家这个整装待发穿着也不是特别凉快。 对，然后呢这个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可能就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20公里这个不近呐。马拉松啊，49公里， 对，相当于是一个半马的距离。 一个半马的距离，我就想，我说现在这小伙子小姑娘们能坚持得住吗？ 我觉得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这是一好事儿啊。 什么好事儿？ 就是往往啊，大家你想进入大学军训的时候，是我们这个同学之间啊，男女生之间，往往是大家相识、互相了解的。这个第一个大家团体的一个活动， 对， 这个时候就比如说，哎呦，这姑娘长得不错，这姑娘真漂亮，哇塞，有气质，我还是学霸。 然后大家又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对，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可以快速的热络起来，快速的熟悉起来， 对对对，然后看这小伙，哇，20公里，他跑下来之后一点压力都没有，真棒， 这不是一般人， 就这个时候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什么？大家有话题聊了呀，对吧？然后就今天你累不累呀？然后就明天我们还哇，真不想起。 而且军训真的是一个能够快速建立感情的这样的一件事， 对对对对。 我还记得每年军训要送走教官的时候，大家都是稀里哗啦的， 哎呀妈，哭的。 对，尤其是女生，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和这个教官短暂的接触之后，可能过了半年一年也就不是很记得了，就是会记忆会变得模糊，其实也就是非常短暂的接触，但是在那个短的时间里就会建立一下非常深厚的情谊。所以这对于所有大学新生来说，应该说这是一个可以快速了解你的同学和老师以及你的未来四年的这个学习和生活环境的一个好机会。 没错，虽然说这个军训啊短暂的这个一周啊，或者说半个月这段时间之内，可能显得会稍微累一些，稍微疲劳一些，但是呢，这方便以后找对象啊。 总想着了解女同学， 我就只盯着这个事情啊，因为 这个是我觉得也是非常必须的，在大学的时候大家开展一段这个有自己的一段美好的爱情啊，这个无论是 下手也太早了， 无论是对于过来人是吧，还是对于这个很多朋友来讲啊，正在开始的这些朋友们，都是非常值得憧憬和回忆的一件事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无论对于你的毅力还是恋情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好的开始。 哎，对，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消息。现在花椒平台上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小伙伴来围观我们。之前休了一个假，所以很久没有见到大家了。也希望今天来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小伙伴，也在花椒平台上跟我们打个招呼呗。 对，跟我们打个招呼，参与到我们今天话题讨论当中啊。第二条话题，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第二条消息，我们继续要说开学季了， 还是大学的事儿， 还是大学的事儿。因为这几天可能，这个新入大学的大学生们要面临非常多的这个新的情况，不仅是新同学、新的军训、新的老师、新的教官，最主要的还是新的住宿的环境。因为很多的同学都是第一次离开家， 对， 第一次过这种集体生活， 对，第一次过集体生活， 那这个宿舍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 对，然后我们。 要跟大家说的是北京邮电大学。 哎，对，给大家带来的是北京邮电大学惊现了最燃宿舍，它究竟是燃在哪里？我们有一个小视频先给大家带来 播放一下， 看一下。 视频主要在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宿舍改造，其实是对原来比较老旧的这种，或者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宿舍的一个翻新改造的过程。 一个过程。 但是改造之后的这个呈现的效果，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成功的。 就是在视频当中，刚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如有装修工人啊，再把这个过去的一些老旧的桌子啊，这个椅子都换掉，然后这个贴上墙纸，然后有的还打了隔断，然后摆上这个桌子，桌子上还给大家摆了零食， 对， 啊， 就感觉这个宿舍确实是焕然一新，不像我心中的宿舍。而且孔文，你发现了吗？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北京邮电大学最燃宿舍，它都是有不同主题的。 哎，对，没错， 就是每一间的这个宿舍，它的这个主题都不一样。我看有这个电视剧款， 有电视剧款， 有明星款 啊，有明星款，然后还有这个海洋风格款。 海洋风格就是这个希腊风。 哎，对，就是整间屋子呢，就是被这种这个。海水的这种淡蓝色颜色的这种墙纸把它包围起来，然后这个还非常有特点的点缀上，在墙上点缀上这个水手用的这个救生圈，非常有艺术感， 就是爱琴海的感觉。 哎呀，我的天哪！ 为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没见过这种宿舍？ 哎，对，其实啊，回想起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的宿舍呢，可能比如说看到的很多这个青春电影啊，和这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宿舍肯定是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是很规规矩矩，就是桌子啊、床、上下铺， 就是一些必备的用品 啊，一些必备的用品，包括那个时候可能 我上本科的时候已经有电视了 啊，已经有电视了， 对，我觉得都挺高级的， 有空调吗？那个时候？ 空调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了， 研究生的时候有，是吧？ 但也是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就是多次跟学校建言说我们需要这个空调。 哎，对，你还得申请。但是现在呢，我不仅不用申请，而且给大家装得特别美，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非常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就是还给大家摆上了很多水、很多小零食。 对，欢迎大家。 对，欢迎大家。然后这个女孩子的宿舍呢，可能更可爱一些，还给大家在桌子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直播台上摆的一些小玩偶、 小公仔， 小公仔，哎，非常的可爱。 确实 实让这个宿舍的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嗯， 那这次北京邮电大学的这个宿舍的改造呢，其实也是一个网站做了一个活动，它叫做这个许愿季，也是给这个大学新生们去实现他们的一些愿望。 嗯， 那其中有很多的大学新生呢就说，可能我希望住的宿舍美美的， 嗯， 我希望住的这个宿舍温馨一点， 哎， 特别一点。 嗯， 那这个活动主办方呢就去帮大家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愿望， 实现了这个愿望。 哎呀，我觉得这美梦成真的感觉， 美梦成真的感觉就是一进来之后，我们第一感觉肯定哇塞，爽 爽。 哎，但是哎，我就担心啊， 嗯， 因为可能大家就是上过大学或者有过住宿经历的这个朋友们， 嗯， 可能都有一种体会，哎，我一进来之后，哎呦，确实不错，哎，真的不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宿舍无论是男生的宿舍还是女生的宿舍，都会变得凌乱不堪， 都会变得和你平常住宿的这个环境一模一样。 哎，对对对，就是大家有时候可能开玩笑，哇，这不猪窝吗？就。对， 我知道了孔文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 因为可能这个宿舍的相对来讲，比如说这个四到六个人的这个住宿环境来讲， 嗯， 相对来讲还是显得会拥挤 一点， 啊， 对，而且大家之间其实有的时候会相互的影响。比如说一人特爱干净，除非你特勤快，这个宿舍才能全部都保持干净， 哎， 否则就是会就着这宿舍里那个不太爱干净的那标准， 嗯， 就走下去了。 对，然后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在毕业的时候， 嗯， 啊，因为我们都毕过业嘛，在毕业的时候，嗯，我们这个搬宿舍搬出宿舍的时候，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塞，宿舍里什么床下呀，什么犄角旮旯啊，就那些垃圾什么的，哇塞，我大一的书本，哇，大二的两毛钱，你全都 就发现， 对， 天哪，宿舍里藏着这么多我不知道的宝藏， 哎，对对，藏着这么多这个啊未经发现的角落。 未经发现的不要的破玩意儿， 对对，未经发现的角落。但是呢，就是还是跟大家啊，我们来提倡一下，毕竟学校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啊环境，这么舒适的环境，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持一些啊， 嗯， 然后让它这个能够更长久的这个美美的陪伴在我们身边。 嗯。下一条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毕业的事儿。其实前几年啊，这个海归确实是非常的吃香。 对， 都不能说前几年了，可能说是前好多年， 好多年， 对吧？但是最近呢，出现了一个消息，是说这个海归呢，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抢手了。为什么呢？说是在这个杭州有一家人，他们当时呢，为了送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就卖掉了一套房子，那拿下了150万，用120万供女儿去留学。 嗯， 这应该是斥重金了，对吧？ 嗯， 那么后来呢，又反正又追加了很多钱吧，可能这个女儿在外面又不断的深造啊，对吧？ 嗯， 就读完本科，读研究生，那继续的给她投入这个教育的资本。 哎，得投啊，教育嘛。 6年后，留学归来的女儿月薪2000元人民币 啊，2000， 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但是， 嗯， 但是。这个当初卖掉的这个房子， 嗯， 当初是 150万 啊，150万这房子， 嗯， 然后这个4年间涨到了400万， 400万翻了不止一倍，嗯， 哎，对， 不止，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消息呢，就会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啊， 嗯， 一个思考。但是就是我想说的啊， 嗯， 就咱刚回来，刚上班。是不是？别管你是什么这个什么海归呀，或者说是这个什么某些名牌的知名院校的知名专业毕业的， 嗯， 咱刚上班少拿点没关系，慢慢来， 嗯， 对吧？咱先别着急。 嗯，但主要这件事儿呢， 哎， 其实说的是海归的这个含金量这些年逐渐的下降。 没错。 孔文，你有感觉吗？ 其实我个人来讲，因为我没有什么海外的这个留学的经历啊， 嗯， 所以这方面我倒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但是我的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很多确实是很多家长把孩子很小啊， 嗯， 就会送到这个国外， 比如说初高中， 哎，比如说初高中，然后甚至是还有。去年一部电视剧， 嗯， 啊，就是黄磊和海清 讲的是小留学生的事儿， 哎，讲 小别离 啊，小别离这部电视剧就是讲的现在在都市当中，一些年轻的父母就是追求那种所谓的留学热，很小的时候就要把孩子送出国去留学，然后 就和这个父母分别了， 哎，然后惹出的一些很多好玩啊，甚至是这个鸡飞狗跳的事情， 嗯， 就是我刚才想说的是，现在海外的学校好多呀。 确实是非常的多，鱼龙混杂， 鱼龙混杂， 而且是参差不齐。 哎，对，参差不齐。 可能说我们这个通常意义上，比如说常青藤啊，或者是比如说在这个美国、英国排名多少、前多少的这种名校，确实我觉得含金量还是在的。 对。 但是你如果说我在国内就是学习成绩不佳，就是很困难，然后呢，为了镀层金出国读一个书， 对， 只是为了取一个拿一个文凭，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你的这个学校啊和专业呀、也不是那么的出色，那可能你的这个含金量确实就是会下降。 哎，对对对，没错。 而且这些年咱们国家的这教育质量也不断的上去了。 那岂止是上去了，匆匆的往上涨。 对，就是被世界承认的这个程度也是极大的加深了。然后呢，我们中国的学校被国外认可和知道的知晓度也是扩大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别盲目的出国留学。就是还是要去衡量一下这个性价比，尤其是卖房留学这件事儿。 哎呦，卖房留学，对，首先肯定的是当初这对我们给大家提到的这条消息当中，杭州女生啊，她的父母首先是为孩子真的是倾其所有。 对，那肯定。 对，倾其所有。但是呢，其实就是真的，如果说出现这种状况之后吧，我们也不必要过多的唏嘘呀、感叹呐、对吧？首先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像刚才爽爽跟大家提到的，量力而行，自己 对 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庭啊，是否真的适合去出国留学、去出国深造？ 别抱着侥幸的心理， 哎，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 因为这个教育市场马上也要就是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透明了。 对对对，其实现在没有什么这个 空子 啊、没有空子可钻，就是灰色地带啊，其实相对来讲很少。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有含金量、真正能够学到东西，学到自己本事的这种专业啊，来回国呀，或者是这个工作也好，创业也好，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了真本事吧，就是不在国内，在国外啊，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哎，有自己的能力，搁哪儿都不是问题。 说的对，好，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消息。下一条消息呢，也说的跟校园有关，或者说跟职场有关，说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 PPT。 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大家起的这个跨度有点大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憧憬了这个进入高校，哇塞，我还没搞对象，这不是 我还没军训吗？ 啊，是我还没军训呢。然后呢，这个给大家，哇塞，我宿舍好漂亮，然后就给大家突然一下子拉到了，哎呦，这个毕业之后这 残酷的现实， 工作是一问题啊，但是这工作之后，我们马上又给大家转到了一个。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职场当中其实大家很多人都要面对的很专业，可以说很细小的一项工作内容。 我觉得现在也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个软件吧。 离不开吗？ 就是这个， 我离得开。 你离得开， 我离得开。对，我因为就是我只会做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但是说实话，就是我们的行业哈，就是比如说主持人或者主播这个工种来说，其实接触这个 PPT 还是相对频率比较低的。 对。 但是你比如说一些大公司的白领， 哎， 尤其是做这个市场调研的，跟数据有关的，跟这个市场分析有关的，每天都要跟 PPT 打交道。 哎。 基本上比如说每周有同事来分享，有这个其他公司的同事同行来分享，对吧？然后你去跟其他公司的同事去展示，都得用到这个 PPT 这种工具。 哎，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呢是说这个世界上现在有一些人他们在反对 PPT。 没错。 他们要成立了一个联盟，要抵制 PPT。 为什么呢？是他们觉得这个过度依赖 PPT 会让人变傻。 会让人变傻。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学校里，是说学生们因为过度依赖 PPT， 以至于他们就不看课本了，也不记笔记了，也不怎么阅读参考书目，也完成课后作业了。说这些事儿啊都不重要，因为呢老师会把所有的知识点和重点都放在 PPT 里，所以只需要在上课的时候拿手机把 PPT 一张一张拍下来就行。 哎，就会扼杀了学生们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就是大家啊，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亲身的经历，至少我是有的。就上学的时候老师啊 PPT 啊，哦，很全啊，然后啪啪啪用手机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之后你还会看吗？自己根本不会看， 根本不会看。 对。 其实也就是说原来我们很多的同学还会做笔记，现在 不会了， 哎， 因为没有人去拿手去抄这个 PPT， 没有必要，拿个 U 盘一拷，对吧？照片一拍，非常的简单， 哎， 所以这是他们这个抵制 PPT 的人群对于 PPT 的第一个罪状，列出的第一个罪状是说，它会让人们越变越懒，会让人们，不愿意去思考了。 嗯、 然后罪状二呢是说，当大多数的老师用幻灯片来制作自己的课件的时候，这个学生就会觉得每一门课程就是每一页的 PPT 组成的。 哎， 就对这门课程的理解，我觉得是简化了，简化可能是有一点褒义的这样的一个词， 嗯、 应该说 是没事，说的严重一点， 削减了它的这个实际的内容。 嗯 嗯 嗯， 给它大打折扣了， 对 吧？ 大打折扣。 嗯 啊。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两点啊，其实还有这个第三点，就是幻灯片呢，对于学生们来讲，学生群体来讲，也会透支他们的期待。 嗯， 啊，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学生们啊，这个时候因为，哎，要说这个耍鸡贼、什么偷懒、逃课，然后什么应付老师的点名，就这些啊，我们都会有过啊，甚至。嗯，这个很多高明的方法层出不穷，但是用 PPT 的这种方法就会让学生觉得我这就足够了。 对、 啊、 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考前一 PPT 胜过，对吧？ 对对对，胜过所有的那什么，然后 胜过临时抱佛脚。 哎，临时抱佛脚，然后我平常的时间我就可以尽情的享受这个大学的生活呀。 对， 搞对象啊， 成天就知道搞对象。总之呢，这个世界上反对 PPT 的人现在已经是不少了，说是在这个瑞士就有一个反 PPT 党，而且呢他们是他们的网站是翻译成了12种语言，可见他们志并不在于在瑞士这个本国去抵制这个 PPT， 而是要在全世界推广这个抵制 PPT 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了。 嗯嗯 嗯， 对。 然后说在这个美国呢也有这个亚马逊的一个 CEO， 他也是神秘的反 PPT 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吧、 嗯、 而且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乔布斯， 乔帮主， 对，乔帮主、 嗯、 他也是不是太喜欢这个 PPT， 我们都知道乔帮主是很会设计的， 对、哎、 很会画的，对吧？ 对， 他可能会比较笃信这个笔头功夫， 嗯， 喜欢自己写写画画的。 对，没错，他在自传里呢就是曾经这样写到过、 嗯、 我讨厌人们使用幻灯片的方式代替思考，我想让他们参与进来，在桌上列出问题所在，知道自己要讨论什么的人根本不需要 PPT。 嗯，但是我现在呢是觉得这个抵制 PPT 的人和完全依赖 PPT 的人可能都有点极端。 对， PPT 呢毕竟是一个工具，对吧、 嗯、 如果你用的适度的话，肯定是会帮助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流程。 嗯， 但是不能过度依赖。 对，不能过度依赖，不能说比如说我们会把精力花在我怎么把 PPT 做得很炫呢，很漂亮， 太多的精力花在这上面。 哎，对，太多的精力花在这个上面，我觉得还是要突出的是 PPT 上面的内容。 嗯，我们看一看网上有多少的这个 PPT 的模板模板，对、 嗯、 就可以知道现在大家有多少的心思都花在这个让 PPT 更好看这个上面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条消息呢，也让大家对 PPT 有一个重新的这个思考吧。 嗯，对， 会想一想我们平常使用的这种司空见惯的啊这样的一种工具。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8，我们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 wish, you know,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w. Today I got a million, tomorrow I don't know. 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 wish, you know,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w. 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好玩的事情啊。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大家可能出去玩的时候选酒店，我住在哪儿？我出去玩累呀，对吧？我硬得住得舒服。是不是 现在酒店提供的这个服务也越来越人性化了？ 选酒店其实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你提前要做的。我们跟大家要说的呢是有这么个酒店。入住这家酒店呢可以租个伙伴作陪。 你为什么这么开心？ 租个伙伴啊，对呀、啊。 但是这个伙伴呢我觉得挺特别的。 这个伙伴 不是小猫小狗，而是一条鱼。 嗨，一条鱼呀、啊。 是说在这个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机场的附近有一家四星级的酒店。说这个酒店呢标间的房价是600多欧，应该还是挺贵的，这样一个高级的酒店。 不便宜。 它提供租金鱼的服务。 租金鱼的服务。 然后有小伙伴呢在体验过了之后，就把他这个租鱼的这个过程和住酒店的这个体验晒在了他的社交网络上。然后有这个记者发现了之后就去专门去研究了一下这个酒店，发现这个酒店提供这个服务已经不短了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确实这个服务还挺受欢迎的。 对， 经常就会有这个住户或者说这个房客来租金鱼。 是从2013年一直到现在，应该是有4年的时间，都在提供这项服务，而且是持续的。可见也就是说这项服务其实是很受大家欢迎的。虽然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房价不便宜。 对，房价不便宜。但是租鱼这件事儿呢总觉得有点鸡肋。 那有点鸡肋是吧？ 有点鸡肋。 你看，所以说刚才我为什么 租一条鱼说是多少钱来着？ 三点五欧。3.5欧啊，这个倒还可以。这个倒还可以。但是你刚才我就是为了想吊一下大家的胃口，可以租个伙伴。 这伙伴是谁呢？ 这是条鱼。 一条不会说话的鱼。 一条不会说话的鱼。嗨，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嘛。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个人旅行过的这种经历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不管是什么原因吧自己一个人踏上了旅行。 我觉得这个猎奇的原因更多。 猎奇的原因更多是吧？ 比例高。 就是在自己旅行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想寻找什么样的心境吧总是会有，比如说特别累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孤单感的。 一定会有的。孔文，你独自旅行过吗？ 我独自旅行过。 会觉得很孤独。 还好， 觉得挺嗨的 啊。没有，因为就是因为，所以说我之所以有过这种体验，所以说就是才会有孤独感。但是呢就是自己可能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可能会考虑方方面面的事情，所以说就那个时候也会很累。 对，就是其实你的这个大脑是飞速运转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条鱼陪着你，可能会让你慢下来，会吗？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在这个酒店 看一看 这个入住的这个住客他们发的一个，应该也是在自己社交网站上就是这个鱼呢有一个非常传统的这种金鱼的鱼缸，然后里边还有一些雨花石里边是一条金鱼 不大。其实我在想就是如果提供这种陪伴性的服务就是比如说我放在房间里放一只小猫放一只小狗， 比如说我对猫过敏，这个鱼呢有一个非常传统的这种金鱼的鱼缸然后里边还有一些雨花石里边是一条金鱼 不大。其实我在想就是如果提供这种陪伴性的服务就是比如说我放在房间里放一只小猫放一只小狗， 比如说我对猫过敏怎么办呢 这个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嘛 就是可以 可以提供猫陪伴或者狗陪伴或者鱼陪伴。 哎对对对，或者说有些早晨穿的绿色的衣服。其实仅仅是这条鱼，其实在国外呢也引起了这个动物保护主义啊、 嗯、 他们的一些这个不开心。他们说就是利用动物赚钱啊，说这条小鱼非常的可怜。 嗯，但是酒店方面呢也是就是安抚了这些动物保护主义者、 哎、 他们说其实我们把这些鱼照顾得可好了，因为我们都提供了这么长时间的服务了， 对、嗯、 也没有说就是比如说鱼的这大量死亡啊什么的、 嗯、 我们有氧气有植物有鹅卵石、 嗯、 如果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住户走了，我们就会把这个金鱼放在大鱼缸里， 嗯， 让他享受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的这个时光。 嗯、哎 而且这个酒店方面呢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嗯我觉得很可惜，人们现在都倾向于觉得玻璃杯是半空的，不是半满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动物保护主义者可能太悲观了 啊、 嗯，总是看到这个事物不好的一个方面，而是没有看到动物陪伴人给人的心理带来的这个慰藉。 对对对对对，你得需要这个，就是这些动物保护主义者需要安慰他们。是这个鱼是我们酒店的员工，他是非常重要的一员，他是我们 你给人发工资吗？ 哎，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他是我们的伙伴。 嗯、 您出租一条鱼用3.5欧，我们给他返80%， 返鱼食是吗？ 我们拿小头， 鱼的待遇不错， 鱼的待遇不错。 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北京，跟大家说另外一家比较神秘的小店。虽然没有那个4星级酒店这么高级，但是他在经营方面也是颇花了一番心思。 嗯、 说这家小店呢不收钱，只收压力。 只收压力啊，这个是就是最近啊在北京的街头出现的一个神秘小店。这个小店呢至少我现在是还没有见到啊。 我也没有见过。 对对对，现在如果有见到过这个神秘小店这种解压商店的朋友们，欢迎跟大家互动啊。 嗯。 跟我们互动起来，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嗯， 还有我们的这个小伙伴的聚集地花椒活力982的房间，还有北京时间，都可以跟我们来啊互动分享一下。你在北京你看到这个东西了吗？就我现在还没看到。 我也没看到。 是吧？ 但是说的是现在北京有很多人已经发现了，说这个小店贴出来的就是我们不收钱，我们只收压力，用你的压力来换好吃的。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压力小店的这张图啊，上面还写了说12国的美味慢时光、 嗯、 这个食是食物的食。 哎 啊，它上面还有一句话说偶遇你的不确信，写下压力换美食。 哦， 其实说是小店儿，它就是一个小的摊位， 一个小摊位， 而且是在夜间出来的。 嗯、对，就在类似于像我们这个，可能比如说买个什么烤鱿鱼呀、啊，啊、 嗯， 就是这种这个小推车。 对， 啊，就是小推车， 但上面有一些这个装饰的这个灯光， 嗯， 啊、有一个红色的这个布底儿。 嗯， 总之呢，就是。他刚说不是不确信吗？我觉得这家小店就有点小确信的感觉 啊、嗯， 对吧？ 对、嗯。 但是我看到很多网友的点评说，哎呀，这个我的压力能让这个小店破产？ 嗯。 说这个我的压力能兑换下半年的夜宵吗？ 哦。 看来小伙伴们的压力都很大呀。 对，你有压力吗，双人？ 当然有压力。 有压力是吧？ 有压力 啊、 嗯。 那如果让你在这个小店的旁边、 嗯、 啊，就比如说这个，我留下一张小纸条， 嗯、 你会写什么？ 我会写这个， 嗯， 希望明年的节目会更好。 希望明年的节目会更好。 对， 哎呀，我的天哪！知道我要写什么吗？ 你要写什么？ 把自己灌醉，给别人机会。 大无畏的孔文， 是不是？ 谢谢孔文。 啊、对，就 谢谢孔文。 解压嘛，这个时候大家都要开心嘛，对不对？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家店的这个店主啊、想这样的主意，不一定说他真的不赚钱 啊， 而是说他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招揽一些顾客。 嗯，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点子。 哎，对，然后回头我那小纸条下边之后，啪，人家给我回复，我不喝醉，你没有机会。我觉得 这都是哪儿的街头暗语？ 我觉得这样的话， 嗯 啊，就是你刚才笑了，至少我把你都笑了。对吧？不知道现在这个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还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笑没笑、 嗯、 啊？如果笑了的话， 什么压力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对，哎、对，如果你们笑了的话，不管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还是刚刚通过的这个街头的这个解压的神秘小店， 嗯， 只要笑了，把压力释放出去，就是好的。 对，可能也达到了这个美食一样可以给你带来的这个功效。 嗯 嗯，有的时候我们说化压力为食量，对吧？ 啊，化压力为食量，那减肥怎么办？ 嗯，就是不要用这种就暴食的方式去解压吧。 啊， 嗯，有的时候就是疏解一下，像孔文一样写写小纸条，对吧？ 哎，对，写 跟人互动一下， 哎，跟人互动一下，嗯， 去这小店跟店长互动一下。 对对对，因为人是需要交流的嘛。 嗯。同时在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的这个八点半到九点半的微微观世界的板块呢， 嗯， 我们依然会有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旅行的那些事儿。 哎，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旅行，聊一聊远方和诗。 聊一聊远方和诗啊，就是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呢，大家啊，爽爽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他刚刚结束的一个短暂的休假旅程， 嗯嗯， 啊，一些他的感受和一些见闻，一些好玩的事儿。 作为复工之后的第一个话题 啊，第一个话题，嗯， 对，一定要跟之前的这个假期稍微沾点边儿，嗯，所以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旅行的一些好的好玩的事儿，嗯，我们也会把这个出去旅行的人分成几类，大家也可以这个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是哪一种类型的旅行者。嗯，接着我们的下一条消息，接下来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跟科技和创业有关的内容了。 哎，嗯 啊，首先说的是呢，我们都大家都很了解的一个这个国际知名的运动品牌体育用品的品牌，说开始用机器人做鞋了，效率提高了20倍。 哎， 嗯，孔文你听说了吧？ 我听说了， 嗯， 啊，就是机器人做鞋，这公司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Nike 啊， 嗯， 我们这儿这个不涉及这个广告之嫌啊，这大家这个不要， 我们也不避讳你给我们点广告费， 啊，对对对，你们要给我们呢，然后我们也收着啊， 那 个欢迎跟我们联系，然后在北京青年广播啊，北京北广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嗯。说的是这个 Nike 开始用机器人造鞋了。那么之前呢 ，Nike 就投资了一家，应该说是高科技的这个初创公司。 嗯， 那么它呢也是在这个硅谷吧， 嗯， 在这个加州。它是利用静电的吸附力来让机器操控物体。 嗯， 具体的这个原理我就不是特别理解了。总之，这个工作效率是大大的提高了，比人造鞋子快了太多。 嗯。对对对，然后提到其实这个，提到这个品牌的鞋子呢，就是很多朋友现在就真的生活当中可以说离不开， 离不开。而且我身边有人收藏他们家的鞋子， 对， 也不是收藏他们家吧，是收藏这个篮球鞋。 对，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 我第一次见到有男生家把这个鞋用保鲜膜包起来放冰箱上。 对，很正常啊， 我觉得很诡异。 对，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理解不了。 对，比如说我还有就是我想想啊，大概会有13、14年之前的这个 Nike 的鞋子， 嗯， 啊，乔丹系列的我还留着， 就到现在也不舍得穿，没穿过几次， 舍不得穿啊，就是但是我没有用保鲜膜包啊，就是如果说你刻意的去碰它的话，其实鞋面上都已经掉渣了。 哦，是吗？ 对对对，但是只是为了一个纪念，嗯啊， 就作为一个收藏， 作为一个收藏，因为在这双就是可能在某一双这个鞋当中啊，它也蕴含着就是我们这个球迷朋友， 嗯， 啊，你就比如说我们这说到的篮球鞋，喜欢篮球的朋友，他们对这某一个球星的一种喜爱， 那个时代的球星， 啊，哎，对对对，然后这个款式的它的一个特别之处， 嗯， 啊，就在于这儿，包括可能跑鞋 也有 啊，跑步鞋， 嗯， 然后还有， 而且现在这个鞋有很多的 漂亮 限量款， 对对对， 签名款、定制款， 对， 是吧？有太多的噱头， 嗯， 那可能它就慢慢的有了一些收藏的价值， 嗯 嗯， 对，这嗨，其实这聊到这儿啊，我跟你说，那我们接着聊吧，我就停不下来了，你知道吗？ 可见孔文也是鞋子的爱好者之一， 哎，对对对，其实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讲，就是也可以作为，嗯，平常日常的一个穿搭。因为现在的鞋子毕竟是做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女生穿球鞋也非常好看。 对对对， 但是我身边更多的这个收藏鞋子的女生都是收藏高跟鞋。 高跟鞋为什么？ 对，因为高跟鞋就是很美，很 女孩子的专属。 对， 啊， 也会收藏特别多，一墙的高跟鞋。 嗯嗯嗯。嗯， 这也是每个女生的梦想， 嗯，对，但是其实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鞋非常多，然后我们可选的种类也非常多，但是它其实就是更新换代啊，打折也是非常快的。 对，那这次呢，这个 Nike 开始用机器人制鞋，有小伙伴就问了说，如果他们这个成本降了这么低，对吧？他们的这个效率这么的高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更少的价钱、更低的价格去买到我们喜欢的这个球鞋呢？但也有网友就回答了他们说，别做梦了，对吧？人家是为了降低成本。 对，降低成本，但是就是 并不一定会就降低价格。 哎，对，因为它的价格也是反映了它的品牌的一个定位， 它品牌的一个属性。 哎，对对。 如果这个，比如说这国际大品牌卖的跟这个对吧，这个特别平价的一些牌子一样的话，可能它也丧失了这个就收藏者去关注它、去收藏它的这种乐趣。 对，没错。其实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奢侈品，包包， 包包 啊，其实就是在现在女孩子嘛，大家几乎是快人手一个了啊，有的可能经济能力并不是那么特别充裕，但是我有节衣缩食，我几个月啊攒钱 砸锅卖铁 我也得买包包。但是其实现在人家就是好像就是一些奢侈品的公司，它其实在开心于中国市场非常庞大，它的销量增长非常快速的时候，它其实挺不乐意的，就是说这方面呢可能也充斥一些假货，就会对我的品牌的这个定位和知名度会有一个打折扣。 明白了，就这个品牌的这个主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是小众的，我们是给特别少数的人， 对，因为 提供的商品， 对， 怎么人手一个呢？ 对，其实在这个奢侈品当中呢，其实更多的沉淀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个价格，还有真的他们是这个比如说这个 品味 啊，几十年的这个工艺，还有他们的文化啊，这个品质啊，这个更多的方面可能是很多消费者没有去了解的。 所以说这个买奢侈品买鞋也不能跟风。 哎， 有的时候你这个可能自己的生活水平没到，你背一个这样的包，别人就会觉得 对， 不是真的。 其实再说回来，说到 Nike 这个话题呢，如果说这个一款限量款的鞋子一款具有这个球星价值或者说特别年份有这样纪念价值的一款鞋子，如果说它出到这个市面上很多很多，大家就是几乎人手一双的时候， 比如说原来做一双鞋需要半个月， 哎， 现在半个月做100双鞋，可能这鞋的这个沉甸甸的分量感就变轻了。而且我记得之前也是有一个很知名的做球鞋的品牌，他就找到李宗盛大哥给他录了2支广告，用的是这个匠人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拍的这个广告，而且他这个广告词写得特别好，说人生路每一步都算数，就是这个就是用的是人穿着球鞋走路的这个感觉。我相信很多的小伙伴也看过这个球鞋的广告，当时就是给这只球鞋的这个工艺加了很多的这个人的神采，或者说人的这个汗水的感觉在里面。他是把这个做球鞋的工艺和做吉他的这个工艺类比起来了，意思都是就是说这都是手艺活，都是要慢工出细活的。所以不知道这次 Nike 开始使用这个机器人制鞋，会不会对它的这个品牌，大家对它的这个品牌感受有所影响。 对，反正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讲，尤其是可能对于现在还没有自己独立经济能力的学生朋友们就是你这样的话稍微便宜点也是一件好事儿。 稍微便宜点 也是 都说了不会便宜。 因为是如果是我站在人家那个角度上来讲，我是不会便宜的。但是你说都这样的话，那我可能变换方法呗，我打折季啊，多出活动， 多来打折季， 多来 12个打折季。 其实打折太多了之后，对他的品牌也不好。 对， 我们够操心的啊。 接下来我们又要说到一个新的这个，不能说是科技公司吧，只能说是一个新的概念的公司，说的是共享衣橱。其实这个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提到过那么一点儿。这次说的呢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内应该说是就是跑得比较前列的这个共享衣橱是关于女装的， 对， 它已经获得了 C 轮5000万的融资。 哎，而且呢这轮融资呢这个投资包括有阿里巴巴呀，像软银呐，包括 IDG 资本呐，都是非常的认可啊，都跟 全是大牌投资公司， 全都投了。 啊，对，都投了之后，就他们这些这个牌子拿出来之后就够亮眼的。 我觉得这项目就算是，你好坏参半的，这些人投了之后也会往好的方向走。 哎，没错， 这种感觉， 而且 所以说这次这个我们说的是一二三这样的一个品牌，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哈，就是可能女生会比较了解一点，多少会熟悉一些这个共享衣橱现在有哪些品牌。现在国内这个共享衣橱的品牌还不是太多呢， 不是太多， 所以说这个市场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蓝海的。 比较蓝海，我们曾经也聊过这个话题。 我们曾经聊过这个话题， 对， 不知道现在在花椒平台上的这些小伙伴有没有人尝试过去用共享衣橱，或者有没有人想去用还没有尝试的。 爽了，尝试过吗？ 我尝试过。 怎么样感觉？ 而且我尝试的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品牌。 哦，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当然目前来讲它还是有一些问题的，肯定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 我们除了好不说，就是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就这个女生的共享衣橱，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用到了遇到了什么问题，你觉得不好？ 我先说说好的吧。 先说好。 先说 这爽真好。 因为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要看到它好的方面，对吧？ 它 还 看着那么多大牌资本的， 它还在变得成熟嘛，还会继续变得成熟。这次我们要说的这个共享衣橱的这个老总吧，他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点，他是说新一代年轻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安全感更强，对于物的所有权没有那么在意了。那这个共享衣橱其实提出的理念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不需要拥有那么多衣服，但是我有一个无限的衣橱，我觉得这是共享衣橱带给我最大的一个便利。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花几百甚至上千买了一件衣服，可能对于男生来说他会经常穿，比如说一季他可能穿十几二十次， 对对对，因为、这个、 但是对于我来说 啊，对，因为可能男生啊，男孩子如果说不是特别讲究特别臭美，或者说需要这个更多的场合去应付的这种男士，可能真的比如说一个冬季一个秋季，可能真的只需要两三件这个大的厚的外套就能过， 对，他会经常重复的去穿出， 哎，对对对，就大家也不会觉得这怎么今儿又穿这个，也不会这么认为， 不会这么认为， 对。 但是女生呢，有的时候女生就是喜欢换嘛， 对，首先爱美这个， 对，然后喜欢百变，对吧？ 百变，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夏天我要能把我衣橱里的衣服都穿一遍就不错了，就是会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买一件衣服花挺多钱的，发现一个季节过去就穿了一次 啊，那个时候是不是心里也会觉得有一点，哎呦， 觉得挺对不起这件衣服的 啊？你不觉得对不起自己的钱包吗？ 就是我们说物有所值，对吧？说物尽其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买来的衣服、买来的鞋子，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并不能达到它应该有的一个使用率。比如说我买了一条比较隆重的这种裙子，但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场合去穿这个裙子，那可能它的这个闲置率就非常高了。那共享衣橱呢，就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种思路 啊， 我可以只拥有很少量的品质非常高的衣服，但是我还可以穿无限的衣服。 就这个 我觉得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虽然说你不在乎钱包啊，但是很多 谁不在乎钱包？ 对，这个就是对于使用这个产品这个软件的女性朋友来讲，就是更加那个就是直观的好处，就是我可以用更少的钱来给我带来更多的选择。 确实是，因为据我所知，现在这个共享衣橱这个月租的费用哈，他买的是这个月卡，那在一个月内如果你买了这个月卡，你是可以无限更换的，比如说你每天换三件，今天换三件，明天换三件都没有问题，或者说我三件穿三天然后再换三件都可以，只要你把前面的这个三件还了，你就可以再来三件 这个一个月月租金是多少？ 一个月的月租金基本上等于我们一件 T 恤比较便宜的 T 恤的价格， 是啥180块钱？ 差不多， 哦， 一点都不贵，就是相当于是你买一件衣服甚至是买半件衣服的钱，你可以拥有一个月无限的衣橱，这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件事情。而且刚才孔文问到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啊，说什么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这次呢这个共享衣橱大家也提出了说你这个比如说清洗的问题呀，比如说配送的问题呀，但目前我的使用体验来讲我觉得还好。 每次送来的时候都特别的平整，而且他会用这个塑料袋给你，就是像从干洗店拿回来一样，特别的干净，然后拿衣架给你挂好，而且呢这个配送也是非常的及时，比如说你今天下单选了衣服，明天就会上门送。 那这些配套的服务目前来讲做的还是不错的。 对，那这次这个共享衣橱的品牌呢，也是和这个洗护品牌吧，我们经常见到的这个干洗店的品牌， 干洗店 也是展开了合作。那么未来呢，会跟大家提供更好的这个洗衣服和这个清洗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会完善他们的服务吧。总之昨天我看了他们这个拿到 C 轮之后的第一个推送，他们有这个微信公众号吧，第一个推送，然后这推送的题目就叫拿了5000万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做了什么？ 啊，这样。 第一件事情其实是买衣服， 买衣服， 又买了好多。 啊，那他们这个仓储物流现在也是在正在配件的过程当中。 对，那这个仓储也是一个大问题了。比如说原来可能他们只在北京地区做，那配送北京地区就比较方便。但是如果人一旦多起来，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你想选的裙子会处在3天返价这样的状态，就是他被别人借走了。 啊，那然后呢，这个时候会不会给你提供一些什么相应的一些替代方案？ 也会有很多件嘛，比如说有上万件。但是人一旦多起来了，你可能就比如说一件衣服不只有一件。那可能他这个仓储啊，包括他这个衣服的品牌呀，现在也有一些轻奢的品牌跟他们合作 啊， 也有一些不同的模式。比如说我们不仅可以这个租衣服，对吧，如果我觉得这件衣服穿得特别好，我还可以把它买下来。而且买下来的价格呢是比这个门店价要便宜的，因为毕竟这个衣服不是全新的。那我买来就是说我付出的这个钱呢，可能这个租赁平台和这个衣服的品牌是有一个分成的。 哎呀，听着， 总之听着这是一个好生意。 对对对，其实听爽爽聊到现在，我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女人对于美丽的追求啊，对于衣服的追求，如果没有金钱的限制的话，我觉得多少都不为过。所以说这个但是呢，就多少都不为过，但是现实的情况我们毕竟会有一个经济的一个制约。 对， 所以这个项目就很好的满足了这个大家的需求点，解决了这个痛点， 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花小钱办大事儿。 从这些知名的这个咨询公司他们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行为上来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 对， 未来应该会，我觉得会大张旗鼓的发展，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 对。 北京时间来到了8:27，那之前也跟大家预告过，在今天后面的一个时段，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旅行的一些事儿。也会有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现在首先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笑。 Don't defend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呢，就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跟我们一起聊起来。还有啊，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北京时间大家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啊，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现在看到在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的这个活力982的房间，已经有50000多的这个小伙伴在围观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可是大家就是有一阵子没见到大家了，就是大家好像变得很含蓄。 对，我知道，就比如说这个有我们几个铁杆的粉丝啊，我估计可能最近你出去玩啊，你光自顾着自己度假，你不管他们，然后人家就生气了，人家不来了。 也没有了。 啊， 今天是周几啊？今天周四， 周四 对吧？说不定大家这个正准备上班呢，所以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因为这个时段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会跟大家分享旅行的那些事儿。当然也是因为，我刚刚休假了，休了今年的这个年假，然后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旅行的趣事儿吧。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也是我的一个健身的领路人 啊， 祖辉同学， 祖辉同学， 我的一个师哥吧，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现在是在外企做法务。那祖辉辉哥不仅是爱健身，爱跑马拉松，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广播的人。 喜欢广播的人啊，我刚才跟这个祖辉在聊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档，现在还在做吗？ 做呢， 现在在做啊，就是有一档这个自己的个人电台节目，跑步随身听，然后也是深受听友们的喜爱。 对，尤其是这个健身的人群， 对， 确实是在跑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档节目陪伴，是非常爽快的一件事儿。我们先让辉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好。 感觉到这个特别北京味儿的这个气息，对吧？ 祖辉是北京人。 北京人。那今天邀请祖辉来呢，其实也是想跟我们分享关于旅行的这个话题。因为我知道辉哥在北大读完书之后呢，就去英国留学了，然后在英国呢有一年的这样的求学的经历，后来也是去了很多国家游玩， 以及跑步，因为之前说了他是个马拉松跑步爱好者， 嗯， 啊，经常去各国跑步，对吧？去日本，啊，还去什么地儿？先说说你跑过步的这些地方吧。 啊，其实呢，正经跑比赛就在日本跑过一次，然后很不幸啊，因为今年本来是准备十月份去芝加哥跑马拉松的，那个芝加哥马拉松那个也算世界六大马拉松之一，但是很不幸啊，在一个月之前， 我怎么记得你去年就在计划这件事儿？ 对，去年当时是那个因为有别的事儿推迟了一年，就推迟到今年呢，就七月份又把脚崴了，所以今年等于十月份又去不了了。 嗯， 但是因祸得福呢，十月份我准备去日本，去一趟。 又去日本跑马拉松？ 不是马拉松，脚这样瘸着也跑不了了，所以呢，就改个计划，跟哥们儿一块儿去一个音乐节，参加一下，看看那边的演出，这样。 嗯，就刚才没有介绍完身份，辉哥还是一个这个摇滚爱好者， 摇滚爱好者 吧，他是重金属乐队的一个前主唱，可以这么说吗？ 是自己在 爱好者吧？ 啊，是自己在这个大学的时候还是？后来跟朋友一起玩这个乐队。 嗯，后来跟朋友一起玩，我这个一点都不专业，基本上就属于别人叫主唱，我这叫卡拉 OK 手。 啊，没关系，专业不专业没有关系。我们下午有一档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啊，你这辉哥然后这个就不要走了，中午我们管饭，下午接着上那节目啊。 谢谢。 绑架。 对对对，然后这真的就是我们那个节目啊，就是大家全都是素人，都是这个大家各行各业的这个普通的朋友，就是过来之后只要是我喜欢音乐就都可以来唱，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是在这个直播间，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 小心辉哥给你直播间唱炸了。 谢谢。啊，没问题， 人家玩重金属的。 重金属我们的设备齐全着呢。 啊，这个辉哥喜欢跑步这件事儿呢，和他喜欢旅行这件事儿呢，应该是结合起来了。 嗯， 要不先跟我们说说去日本跑步的这个事儿。 啊，是这样，其实日本那个跑步呢，本身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吧，因为去年之前我一直都是跑半马，后来呢想说报一个全马来试一下水。但是夏天因为大家也知道夏天很热，北京那个又很闷啊，所以后来就想说找一个附近又不太远的地方，空气或那个气候还不错的地儿。 嗯， 后来就选了北海道，就说在那儿跑一个首次的全马吧。结果去了之后，后来发现整个全程跑的时候基本上就暴晒在太阳底下，然后被晒得像烤鸭一样。这样。 日本的几月份？ 日本的八月底。 北海道的八月底也会很热， 其实天气挺凉快的，二十多度，但是它的日晒特别特别强烈，这样。 嗯，然后是这个在那儿是第一次完成自己的 首次 马拉松啊，就是一开始是跑半马。 对 啊，就半马20公里左右，大概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如果说真的坚持锻炼坚持跑步的话啊，就是每天完成20公里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完成全马，那个时候你做了什么？对你来讲困难吗？ 全马肯定是很困难的，而且甚至包括今年等于我又跑了一次，虽然成绩也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就感觉到了后半程，尤其过了30公里之后，基本上就属于跑崩了那种，用他们的术语讲，就是掉速掉得很厉害，基本上你可能很难一口气儿跑完1公里，可能跑一会儿就得走一会儿这样。 哦，是这样。 就是人已经耗竭了。还是在这里提醒各位小伙伴啊，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或者说有专业的指导，不要轻易去尝试全程马拉松，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运动，不是人人都能参与的，不是广场舞。 对。 大家要小心。 对，首先要有非常好的运动基础，还有这个长时间的科学的运动和训练。这个因为对心肺功能啊，就身体的关节各个部位其实考验非常大。 哎，我们今天是聊旅行吧？ 对，聊旅行啊，来跟你聊旅行。我舍得体育的话题。 要不改天我们聊聊全运会，快闭幕了。 可以啊，没问题。 可以，我们改天叫两个全运会今年奖牌得主来。 对对对，我们来盘点 分享 一下啊，什么项目的。 你想要什么项目的？ 我想要什么的都有是吗？ 都有。 哎，好的。宁泽涛算一个。啊，然后这个 你是男是女啊？你 不，我必须要考虑我们平台的女性的小伙伴观众啊。然后这个男性大家喜欢的这个女性的这个运动员 想不出来是吗？ 对，我们可以那个投个票，韦永丽啊，百米的。 好， 我喜欢的。 可以。 可以吗？ 好，那今天我们先来分享这关于旅行的事儿吧。 嗯， 因为其实离今年的这个十一长假不远了。 不远了。 20多天了。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划要出行哈。 嗯， 但是我估计今年十一哪儿人都特多。 嘿，不是今年十一，每年十一都是。 我们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会从这个旅行人格来跟大家说起、 哎、 我们把旅行人格分成了五种，而且这个我们找到的这篇素材呢是说你的旅行人格其实非常靠近你最真实的性格。 哎， 这我们就是说的旅行见人品， 旅行见人品。哎，对、嗯、也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也经常会说考验自己的另一半怎么样、 嗯 啊，他究竟是不是那个合适的人，究竟是不是一靠谱的人、 嗯、 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出去一起旅行一趟、 嗯、这句话最早的来源是钱钟书的《围城》。 嗯， 他是说如果两个人出去旅行一趟、 嗯、 还没有发生特别大的矛盾或者三观的冲突、 嗯、 就可以结婚了。 嗯， 嗯，不，其实这个也是可能这个老先生说出来这个话是非常有他的这个人生这个 阅历 啊，阅历的、 嗯、 但是呢就是你上头有对策，我有，不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呀，对吧？ 我可以装呢。 对对呀，忍着呀，就那么几天，谁还忍不过来吗？ 各位女生们一定要小心。谢谢月亮代表我的爱说早上好，主播早上好呀。没见过月亮同学， 月亮同学，嗯。 谢谢月亮同学来关注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情况分享出去。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祖辉，辉哥、 哎、 是一个健身、音乐和旅行的爱好者。 对，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三个人会跟大家聊一聊旅行人格。 嗯， 他说到的第一种旅行人格呢是这个攻略奴隶。 对， 什么是攻略奴隶呢？就是说去哪儿旅行吧，我就可着这攻略玩。 嗯，就差一点都不行， 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我就完全按这攻略来。 嗯， 我不知道辉哥是不是这种，你做攻略吗？ 其实昨天我在预习这篇文章的时候看了一下这些人格，我大概除了那个资深猪队友之外其他都沾一点。 你是人格分裂。 嗯，对，我非常分裂，特别拧巴。那个攻略呢，我其实因为如果要真说自己玩的话，我好多时候都是自己去玩，所以攻略可能还是要一点的。比如说你 是一个喜欢独自旅行的人。 对，其实有很多时候，比如像跑马拉松那次啊，或者还有其他的机会，有的时候自己去玩。那这样的话呢，那可能你要玩的时候干一些事儿，你必须要知道那些地方在哪儿啊，踩一些点儿什么的。这种大概的攻略我会做，但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像那种国内旅游团那种感觉的，就是我今天上午去哪儿，下午去哪儿，或者什么的。这方面我还是比较随性一点。 嗯，孔文呢？你是会做攻略的人吗？ 我也肯定也会做攻略。 真的？ 对，也会做攻略。 让我好吃惊啊！ 这是一定的，肯定会做攻略的。那 你猜我会不会做攻略？ 你有人带着你，你做什么攻略？ 我觉得我属于资深猪队友。 是吗？好吧，嗯，有一天你这个你最发的那个最爱爽上最爱发的这个表情啊，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粉色的小猪啊，这个。 就是微信常用表情， 微信常用表情、啊、 就是资深猪队友、嗯、 对，一些必备的攻略，一些基本的肯定是要做的。 嗯， 但是呢 其实，但现在我现在也听说一种说法，就我也有朋友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攻略绑架的。 嗯 啊、说跟着攻略去玩其实是最，有的时候人最扎堆儿，因为大家都看攻略，对吧？而且攻略和攻略之间很像，一个地方被大家开发出来了、 嗯、 马上就会聚集非常多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看攻略，为什么说攻略奴隶，对吧？ 哎，就是我们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个人格啊，就叫做攻略奴隶。 嗯 嗯， 不知道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有谁是特别听攻略的话的。 对，特别听攻略的话。嗯，辉哥怎么看这个事儿？ 攻略我觉得这个事儿有好处有坏处吧。既然说这个叫奴隶呢，那肯定说明他还是有点强迫症的那种感觉。 就过了。 对，就比如说强迫症呢，当然都知道，我其实经常在朋友圈干的事儿就是发图发八张，专门气死强迫症。所以我觉得攻略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也是 偏偏少一张是吗？ 哎， 究竟谁无聊？ 哎，然后像那个攻略这种呢，你说他早晨可能计划说我今天上午要去这儿，明天他可能一天定好几个点儿那种，其实会玩得非常累。 嗯，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你如果要说比如说你走到一些地方，你可能看到你这计划没完成，你会有很强的挫败感。 嗯， 比如说我第一次去日本的 时候，这真的是攻略努力的一个常有的心态。 哎，对 对 对、 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当时可能那会儿是跟原来的同事一起去，当时大家说要去那个箱根那边，因为那边有那个能看到富士山的景色，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湖啊，然后还有那个能 有那种 富士山那边有一个叫织物湖， 对，还有那个能看到，就是能看到火山地热的那种地儿。但是呢，很不巧的就是当时我们看完香根神社之后，说赶紧要去赶去那个大永谷，要看那个火山地热的那个地方，结果就看到路上有一块牌子说，因为最近火山活动，所以地热的景点关闭了。然后结果当时就能看出来很多人的不同的反应，像我就是，哎呀，没事，赶紧回去吧，咱们歇会儿吧。然后，但是有些特别期盼已久的，因为他们做攻略，他们觉得那个地方很值得去，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哎呀，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沮丧，特别难以接受，对， 而且这会变成这次旅行中的一大遗憾。 对， 可能我之前就是攻略中，我就渴着要去这地儿呢，结果后来没看成，对吧？这确实是被攻略绑架，就是不是不知不觉的被绑架的一种感觉。 是你这个出去做攻略了吗？ 当然没有，我自身出队友 啊，俩耳一摸黑的就敢出去，傻大胆儿，是吗？ 哎，我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挺没有计划性的人，除了在工作上哈，就其他方面其实是挺随性的这样的一个人，尤其是在旅行中。而且我觉得旅行就是要放松啊， 对， 旅行就是要随心所欲。如果旅行还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你还不在家待着呢。 对，没错， 你同意了。 我同意。对，因为我旅行的时候我会有一个特点，基本的攻略最基础的我可能会做，但是呢我可能会留出比如说这个五天啊或者七天的这样一个时间，我可能会至少给自己留出半天一天的时间，我就在宾馆里躺着什么都不干。就 这也是一个计划。 对，这点其实可能和你说的一样，就是我这个旅行吧，我就是为了放松，我就是为了休息，我干嘛让自己累着，对吧？我今儿非得去这儿，明儿去那儿的。 其实我有一个我常用的惯例，就比如说我去特别陌生的地儿吧，我也不会去看那么多的攻略，因为消息太多。 对， 我有的时候会买一本书，这是我的习惯。比如说大家都很了解的这个 Lonely Planet， 对吧？孤独星球，它的这个非常全面介绍的，或者说本地的一本书。书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在你手机没电或者说暂时没有 WiFi 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些信息。我只要买好了这本书，然后订好了我从当地落地之后从机场到酒店的车，我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因为只要我到了当地，到了酒店，哎，我落脚了，我先睡醒，然后我看看书，我想去哪我就去。所以不用做攻略，这是我的惯例。当然这是一个懒人法则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种旅行人格，是叫文艺范拍照狂。 文艺范拍照狂，就是到哪儿都得拍照， 到哪儿都得拍照 啊。然后这个回来之后，哎呦，那地儿我去了，也你看这照片真的，是不是？就这种， 听起来孔文很嫌弃啊。 像吗？像吗？这种 特别像， 特别像是吗？ 辉哥，你会到各地拍照吗？ 会，但是我可能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好的景色，我会拍。比如说无意中看到的一些特别美的景，我觉得这种都是意外的收获。但是如果要说像游客到此一游的那种照片呢，我其实尽量的就不拍了，因为我觉得，本身也不怎么好看，拍也不一定拍得好看，或者要不自拍呢，反正也是那种找不好角度什么的，我从来也不使自拍杆。 拍风景，其实我也喜欢拍风景，还有就是我喜欢拍一些当地的人。 对， 我觉得这是特别能够体现出你到了当地的一个感觉的一件事情。文艺范儿拍照狂，我觉得女生多。 对，这个 就是喜欢自己旅行的时候美美的。 对，旅行的时候美美的，然后不仅要自己要拍的美，然后这个时候呢还需要一个什么会拍照的男朋友啊，是吧？就 狗文你深受其苦。 对， 不是，我没有深受其苦，因为大家可能都这么说嘛。就这样，因为周边的这个女性朋友可能就是对这一点还是很看重很在意的。 对，这是男朋友身上一个非常好的特质。 非常好的特质啊。就男性同胞就是深受其苦啊。 就这个问题啊，我想有两个例子 啊。 第一个例子呢，是我那会儿就是我刚才说的去日本那次，在箱根那天早晨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我早晨6点多钟就起来去跑步，因为箱根的山里很凉快很舒服。 你出去旅行还起来晨跑啊？ 我一般到这种地方可能要觉得合适的地方就跑，我也不是那么强迫症的。然后跑的时候呢，就沿着他那个山跑啊跑，最开始跑了一个路线觉得好像不太好，后来又折回来接着往他那个泸沽湖边上跑。跑到一个角度的时候，正好就看见日出的时候映在富士山那边上，然后富士山的顶上有两块云彩。 跑一会儿呢，那两块云它就叠着往下落，慢慢的就被富士山穿过去，然后就绕在边上。哎，我说看到这种景色挺好的，赶紧拍几张吧，掏出来拍了几张， 好有画面感哦。 对，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也是跟公司一起出去活动，team 同事大家去那个长白山，那天也很幸运啊，看到那个长白山，就是上到北坡的时候，看到整个的那个湖，非常的景色非常好，而且视野也非常好。后来当时呢，在那儿也是很多旅游团的人，大家都纷纷的拍照，抢占有利地形什么的。后来 抢占有利地形。 对，后来我说，既然大家这样拍呢，那我干脆也就随便，我就拿着手机拍了一张，然后那个画面底下露了一下我的头的上半边，然后我说，就到此一游就好了，就留这么一张到此一游照。 就是会做一些很无厘头的创作。 很无厘头的创作。小孩就大家都拍了，就是我其实不是为了拍照，我是为了抢地儿。 我现在觉得很多这个旅行就变成了到各个景点去做这个摄影创作。 做摄影创作啊， 真的是， 其实也不是说摄影创作吧，因为现在很多这个美颜的，包括这个拍照的这个神器啊，包括软件啊，就是大家会，而且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什么兔耳朵呀，什么这个什么卖萌的这种很多很多的这种 小猫嘴， 对，都自带这种功能啊，我觉得也就是也不是创作，可能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地儿，哎呦，要跟大家就是去聊，去炫耀，是乃至于说炫耀都谈不到，要去聊的一个谈资。就是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谈资。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会说这个拍照狂哈、就是说这个拍照的数量，有的时候如果一旦太多了，可能就让你这个旅行的意义本末倒置了。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这个微博的博主，他说他在整理他前几年的这个手机的照片。一年365天，他拍了50000多张照片，算下来每天要拍100多张，他自己都震惊了。他说我怎么会拍这么多照片？ 他都记得是在哪儿吗？ 但是他有很多是拍他们家宝宝的，这是有很多，对。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用相机太多了，不如用眼睛去看，对吧？ 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 我觉得我们这个好像对旅行人格的这个分类都是有点负面的， 有点负面的，有 点 刻板印象嘛，可能 有点刻板印象的。刚才辉哥说他五种都沾点班，都沾点边，除了资深猪队友，下一个我们要说的是岳阳扫货王。 岳阳扫货王买东西， 这辉哥我还真看不出来呢。 必须要 买。你也 买？ 我买的东西跟一般人不一样。 你都买什么呀？ 对，我是比如说会逛一下体育用品店，买点运动的衣服，买点跑步鞋，然后我另外一大爱好就是逛唱片店。唱片，比如说 CD 啊、黑胶啊，尤其是去日本，好多人就说去日本，你为什么老去东京？那个东京那地方没什么好。我说东京的唱片店最多，而且它除了那些连锁的之外，还有很多独立的唱片店，能找到很多东西。 其实我很羡慕这样的人。我曾经有一个同事也是，我们在东京银座逛街的时候，女生在逛买衣服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唱片店里待了4个小时，买了很多的黑胶唱片，我觉得她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是我理解不了的，我太肤浅。 然后呢，你们这个拎着大包小包就出来了，人家跟那儿唱片， 然后人再帮我们拎大包小包呗。 但是我想加一句啊，这个黑胶千万别买多，20张足够了，因为超过20张之后，你的行李就超了。那个黑胶特别沉 特别有分量哈。 对， 所以男生买东西真的不一样。女生就是，我现在都不知道女生该买什么。这次休假的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是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移动支付还有淘宝，确实让全球市场的这个价格呀，中国买什么都大部分东西都是划算的。真的不会觉得现在出去买一个什么大牌啊，或者是就是。好像是要特别要出国去买的，真是国内什么代购海淘都能够达到这样的就是比价的这个条件了。所以我这次出去就什么都没买， 什么都没买 啊、真的是什么都没买。 那睡了几天回来了。你旅行的意义以后就是换个这个环境舒服一点的，让自己睡得更香。 差不多。旅行分旅行和度假，对吗？分旅游和度假。辉哥是哪一种人格？ 我是度假型的。 你是度假型的？ 哪儿舒服去哪儿。 每天早上6点起来跑步，还度假型。 哪儿舒服去哪儿。我可以睡回笼觉啊。 跑完回来再睡。 对啊。 孔文呢？ 我也会这样。 你也度假？我更度假。现在就是旅行型人格可能少了。因为大家都不新鲜了，出去旅行都喜欢找一地方待着。我还知道有一种这个人格，就是 专门就是出去玩是玩酒店，基本就是在酒店住着，对吧？住一礼拜然后回家了。 嗯，哎，那可以给这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刚刚跟大家话题聊到的那个比利时的酒店。 嗯， 啊，就是住一晚上是600欧， 好贵 啊。然后这个你可以花3.5欧再租条鱼啊，自己去没关系，有人陪着你。嗯， 辉哥有没有一些比较喜欢的这个景点？比如说，不能说景点吧，就说类型吧。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海。嗯， 对我来讲那肯定就是海边吧。 海边， 对，因为海边你不需要走，不需要什么的。其实我是特别怕爬山或者什么的，因为像前一段时间脚崴了之后，后来我们单位的同事说一块儿要出去玩，我还特地问我说要不要走很多路，要不要爬山，因为我这个其实就是在爬山的时候崴的。 哦， 这样 是不太喜欢山的。嗯， 对， 我也是喜欢水， 平衡感不太好，容易摔跟头， 当时下山的时候， 对， 不小心。嗯，哦，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出去旅行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体力挺重要的。嗯，有的时候出去旅行一天就要1-2万步，对吧？ 嗯， 有的时候可能会比在家里的时候还要累一些，还要辛苦一些。所以积蓄一个好的体能，比如说出去能够早上起来跑跑步，哪怕回去睡个回笼觉，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嗯 嗯，接下来我们还会在这个整点报时之后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会聊一聊旅行，然后来分享一下你的旅行人格，也希望这个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们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告诉我们你们都是怎么旅行的，你们的这个十一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啊。那在一首好听的歌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笑。 出发，去看一看路上那些不一样的花儿。 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好，我是王爽。 哎，这个 好久不见大家。 好久不见啊。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跟我们今天的嘉宾祖辉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旅行当中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旅行当中的一些人格特点。 那同时呢，也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因为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北京时间 APP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都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起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今年的十一有什么旅行的计划呀。这今年最后一个大长假了，对吗？ 今年最后一个大长假，不算春节之前的。 对，因为春节就翻到一八了吧？ 对，翻到，哎呦呵，翻到一八了。对，是，大家有什么想？ 你的一七年余额不足。 我，哎呀，这么惨。 我们今天来跟祖辉一起聊一聊旅行的那些事儿哈。刚才我们聊了，三种旅行人格，包括这个攻略奴隶、文艺范儿拍照狂， 还有岳阳扫货王。 没想到辉哥也是这个扫货呢。 对，也扫货。 说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网红店。辉哥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也喜欢咖啡的人。对手冲咖啡非常有研究。是不是在世界各地也喝了很多好喝的手冲咖啡？ 还好吧，其实这个我倒觉得反而在国内可能找到的好喝的店，对我胃口的店比较多一点。就是比如上海啊、苏州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日本呢有些店我也会慕名而去，因为手机里也收集了很多那种所谓的比如说是东京的咖啡地图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呢就基本上觉得可能日式的咖啡烘的还是稍微有点深，不太对我的胃口。这样啊， 为了一杯咖啡跑那么远去喝，去找到那家店，我觉得也是够执着 啊。不会不会，这个倒不至于了，因为我其实这都是属于搂草打兔子嘛，就是比如说 贼不走空。 对，比如说那个像在新宿边上，我那个逛的唱片店早上十一点开，然后我去早了。去早了之后就看边上有咖啡店，就是挺有名的那个叫蓝瓶咖啡那个。我就去说喝一杯吧，然后有当天的单品啊或者什么的，来一杯喝一喝。这样 就是各地的咖啡其实会风味会很不一样 啊。其实怎么说呢，它可能各个店的制作手法会不太一样，但是咖啡主要还是看它的产地和烘焙的方式，还有新鲜不新鲜这样的。 我还记得我上一次就是在旅行地去慕名一个所谓的这个网红店，就是在澳门，也不就是咱们国内旅行嘛，澳门当时说去澳门一定要去吃他那个什么炸薯条，叫风薯，很粗的一种炸薯条。后来没半年国内全都是，就是店员门口全是。 然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然后受了攻略奴隶的影响 啊。对 啊。你其实啊，刚才还自己说我什么都不做，我都不知道，其实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因为和你一起去的人肯定会有攻略。 哎， 对，就小伙伴们大家都会有自己想去的一些地方，有一些地标性的。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属于这个类型，叫资深猪队友。 资深猪队友。 什么叫资深猪队友呢？就是 不操心， 拖后腿， 拖后腿，嗯，就是我不给你找点麻烦就不错， 对， 啊， 嗯，这种肯定辉哥遇到过很多， 还好，其实我很多时候，尤其是从一二年之后吧，旅行基本上就是要么带着我爸去美国玩，嗯，要不就是我 自己 去玩，然后跟公司同事一起出去玩呢，反正大家有共同的计划，所以那样也还好。 你怎么理解资深猪队友？ 资深猪队友就是关键时刻掉链子，然后他会在意外的很多环节给你造成很多麻烦， 嗯， 那种肯定是了。 我就属于关键时候经常掉链子。 其实我觉得可能要真玩呢，可能还好。比如上次我跟几个朋友，我们一块去大阪那边看一个音乐节呢，就是尤其都是哥们儿们，大家可能就说喜欢玩的也比较一致，所以说去哪儿就去哪儿，这个都很省心的。 嗯 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想把这事儿串起来说，其实真的所谓猪队友，有的时候反而是在后方的。你知道，一出去，然后就会有人跟我说：“哎，我想要买一个 iPhone 几几几，你去帮我买吧。”啊，我想要个什么什么包，你去帮我买吧。然后，比如说我远在 美岳阳代购， 哎，然后我远在美国的时候，然后当时最开始第一次或第二次去的时候也不知道，然后朋友圈也不屏蔽， 嗯， 最后马上很多人在那帖子也发说：“我要哪个哪个包，你去帮我买。”然后。等到在那边是晚上半夜睡觉的时候，梆，一个电话来了，哎，那包你买了吗？你没买的话先别买，你要买了帮我回去换一下，我喜欢蓝色的。后来我说，大姐，您觉得我住在新泽西啊，我说您觉得我是新泽西出门就是美国那个纽约的第五大道吗？还满街都是那种专卖店。然后后来我说当时我也挺生气的，其实也不算特别生气，也就有点不爽啊。我说那个这样吧，要不然你也准备好你的电话，有可能我要逛的时候是这边的下午。你那边是白天，你那边是半夜，你注意半夜接电话。然后姐们说，嘿嘿嘿，晚上我关机，然后给我气死了，然后我就直接拉黑了。 这真的是资深猪队友， 对， 这真是拖后腿，不嫌事儿多，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会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跟你发生分歧，啊，我要去这儿啊，今儿咱们不行，我得去那儿，啊。 其实我觉得男生旅行会好一点，比如四五个男生一起出去，大家可能都事儿比较少，也比较能够包容和妥协，女生就比较麻烦了。 对，就是， 我身边好几个姑娘，比如一起出去玩，有女生就有习惯，比如我吃完早餐，我必须得坐下喝一杯咖啡之类的。 对，你是等他还是不等？ 大家就没法同步， 对， 而且大家的体力都不一样， 对， 就是哎呀，真是麻烦。 然后比如说这个，猪队友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队友，就是我们在出去玩之前，跟谁一起去玩，这其实就也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有的时候其实 非常重要， 对，有的时候人对了，什么一些攻略呀，或者没有攻略，我们走到哪儿看到哪儿也很开心。 对，说的特别对 啊，对。然后就是如果说，队友，你比如说可能我们有计划的，比如说这个出国旅行啊，这个可能还稍好一些。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玩的是其他方面的，那比如说自驾或者说去探险，那么这个时候你选择队友就是非常重要。 对， 你 具备需要体力，还需要一些技能。 对，需要一些技能，就是你们的技能可能是需要互补，或者说大家那个都具备这项技能，啊，那你比如说就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俩人出去自驾，我累了，你能不能帮我开会儿？对不起，我不能开，那全是你自己的事儿，那能怎么办？ 对，那就只能是有一个人特别累呗。 对， 所以就是多掌握一项技能，其实会给这个整个旅行小团队增加一些分的。 对对对，没错。 说完了这个资深猪队友呢，我们最后来说这个，我觉得辉哥最属于的这个类型， 就是 环球跑男。环球跑男，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小伙伴会到各个地方去参加马拉松，会参加一些体育类的比赛。我们现在也有体育旅游这一说，而且世界各地也会把体育和旅游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然后把这两个产业都带动起来。我知道辉哥也是去日本跑过马拉松，对吧？刚才也说了，然后在国内也去过很多的城市，对吧？每次都是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 那行程如果在国内，可能去跑马拉松的机会会比较多。那比如说那个今年春天的时候去泰山，就是去泰安吧。去那跑那个泰山马拉松，那个也是，就是， 泰山马拉松是要上山的吗？ 不上山，它沿着山道跑。有一个专门的爬泰山的比赛，但不是那个。像这个比如说泰山我可能就不去了，但是我会跑个马拉松，或者比如说像以前还去过那个苏州跑一些马拉松，或者去镇江，就是那种反正都是可以玩的地方。然后跑完之后 后呢休息会儿玩一会儿这样。其实像出国的时候，出国跑马拉松，反正今年的这个芝加哥是肯定折了，去不了了。但是呢就是要准备十月份的时候去日本看音乐节。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结合刚才的资深猪队友说呢，这个就是跟几个哥们儿一块去，大家目标都是办同样的一件事儿，这样绝对不会有分歧。 嗯， 而且去看完音乐节之后呢，后面比如说再去逛逛唱片店，或者去四处转一转什么的，这种 吃吃日料。 对， 嗯， 我听说这个马拉松，参加马拉松有一点特别痛苦，就是马拉松发枪都特早。我知道这夏威夷马拉松早上5点多加上时差，对吧？就大家会非常难受。如果是去跑芝加哥马拉松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话，起码得提前好几天就得到美国吧。 我的经验是从美国到中国或者美国回中国的时候，这个时差基本上是4天。 哦， 就是你到了之后，对，到了之后你可能因为是大概是咱们这边的早晨，但是是那边的晚上，可是你又不觉得困。 嗯， 不觉得困，但是呢过一会儿你又会困，困了之后呢睡2个小时就醒，就这样，时差挺痛苦的。 嗯， 所以 过去呢，如果过去准备一个马拉松，是不是就是睡眠更重要？ 两种方法吧，有人是提前过去，他适应一段时间，时差调过来之后踏踏实实的跑。还有一种人就是到了之后当天，就是他在飞机上可能睡眠会比较好的话，到了之后当天就眯瞪一会儿，等天亮了直接跑，跑完之后回家，就这样。 嗯，这对体力真的是极大的考验。 那种都是跑圈的大神级人物，反正我是做不到的。 嗯， 但是我这个今年跑不了了，所以也没什么切身的经验了，这个也不太好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推荐这个，比如说这个低阶的环球跑男可以选择这个没有时差的一些比赛，比如说这个日本的马拉松，对吧？还有新加坡的，或者是一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国内的一些城市，现在也举办很多的这种马拉松的比赛。 对， 对， 其实而且还有就是我不一定要跑全马嘛。 嗯， 对吧？ 嗯，可孔文总是很推崇半马这件事儿。 对，因为我本还聊体育的事儿，我不太喜欢跑长跑。 哦，对，长跑确实是非常需要耐力的。 其实从你锻炼的角度来讲，半马真的是很够了，因为你如果要说一般的锻炼，你想减脂呢，那可能大概7-8公里，然后想练练耐力，大概15公里。 对， 然后半马稍微15公里，你有基础之后稍微努一努，可能也就过了。但是你要跑全马，后半程真的是你的体力在消耗，而且最后跑完你觉得腿也很酸很疼，脚也很疼，然后你其实也不觉得说你的耐力提高了多少，或者你的这个脂肪掉了多少，这样，因为跑完之后你可能反而会敞开吃很多东西，这样的。 会有补偿心理。 对， 就我特别想采访一下这个环球跑男的心理哈，就其实跑马拉松是一个特别枯燥的事儿，去世界各地跑马拉松究竟有什么趣味呢？风景不同，路线不同吗？ 这个趣味就在于世界各地，不在于马拉松。 对，从我的角度 是一样的枯燥，对吗？ 从我的角度，我觉得其实我真的不能算环球跑男，反正在国外跑也就是日本这一次。但是呢，就是说，真正说能在国外的不同的路线去跑一跑步，其实挺好的。比如说你在山上啊，在海边啊，在河边啊，像我可能跑过的，比如越南或者那个出差去那个马来西亚的时候跑一跑，或者比如说去那个关岛，或者去美国，或者在日本，反正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貌跑一跑，其实这也是有点那种嘚瑟的心理，就是你跑完之后发一个你跑的那个轨迹，然后说哎呀我在这儿打过卡了或者什么的。但其实呢，真正说你说运动这本身还是你日常坚持的一个事儿，不是说你在那个地方跑了，或者你在全世界各地跑了多少就多么的水平多么高。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像锻炼这个事儿呢，你如果真是在旅行的过程中，你的饮食和休息其实不是特别能保证。不是特别能保证的话，反而我觉得你全世界各地满地跑，无非也就是说你可能最后得一个奖章，你在这地方觉得很光荣，但是 这也是打一个卡的这个概念。 对对对， 打卡。然后到时候发朋友圈只发8张。对吧， 学坏了。 对吧，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 8张6张都行，气死强迫症 啊，气死强迫症。对，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就是第一条，这个旅行人格攻略奴隶，它就是强迫症的体现嘛。 对， 对吧？我就没那什么的，我就不去。 是的。但是如果没有攻略 咱们自己去开发的话，可能需要付出的这个精力和时间就更多了。 哎， 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之前也来过微微的这个 Mia， 他就是每次会给自己安排一个这种深度游，比如他去日本学一个能舞，就在那边待十天。 是什么什么玩意儿？ 一种叫能舞，一种扇子舞， 哦， 日本传统的舞蹈。 哦， 哦， 哦， 对，然后或者是去美国看一场 U2 的演唱会啊之类的，嗯，会给大家会给自己安排这样一件，和文化有关的这样的活动，就会让你的旅行更有意义一些。嗯，说实话，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看景点这件事情的吸引力真的会下降。 嗯，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不如在酒店里游个泳来的舒坦。 嗯， 会有这种感觉。 嗯嗯嗯，对。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按照攻略或者说别人的这个路线去走去玩，嗯，还是要知道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包括你属于旅游派还是度假派， 嗯， 对吧？ 对， 包括你需要在旅行中是休息更多还是有一些运动和健身。 嗯， 但其实在旅行中如果能坚持健身的话，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嗯，对，没错。嗯，其实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祖辉呢，他还有一个这个算是他平常的爱好，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很相近的，就是他有一个个人的电台，是叫跑步随身听。 对， 是叫这个名字。 对 啊，在这个节目里呢，就是也分享了自己很多关于跑步的歌曲还有感受。 对 啊，就是这个自己 还有很多跑步的知识 啊，跑步的知识， 有一些误区， 啊， 包括帮大家就是跑步是怎么样是不对的。 对，跑不下来的时候听什么 用什么来给自己打鸡血， 对，来给他来点重金属。 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电台 啊。这个电台其实最开始是无聊，自己可能就想把平时听的一些歌串起来，串完之后呢，后来就觉得要不我就白活两句呢，可能也挺好玩的，自己听着玩，听着玩就挂在平台上了，比如说和咱们这个节目合作的这个荔枝的平台上，然后挂了上之后呢，后来慢慢的也会有一些朋友去听，这样呢，从2015年的夏天开始做到现在。当然其实这个节目也跟着我，就算是从一个比较菜鸟的水平一直到现在，当然现在也不算什么高手了，但是那会儿呢，最开始做这节目的时候，其实我连半马都没跑过，然后慢慢的后来跑过半马，跑过全马，跑过就到现在。但是前一段时间因为脚崴了嘛，脚崴了之后我又不想在那儿自己给别人打鸡血，自己瘸着一只脚在家里待着，所以我到现在一直也没更新这个节目。其实还是比较任性一点吧。 哎，没事，这就好啊，就自己那个，我觉得你还发自拍，就天天这个把脚啊然后就敲起来，然后你就在那儿跟大家这个喷鸡血。 其实孔文你知道吗，就辉哥做的这个跑步随身听曾经给我打了一剂特别强的鸡血。 是吗？ 因为就是从 比大碗汤还厉害， 是从2015年开始做，对吧？就刚刚开始上这个电台的时候，因为我在电台工作，所以辉哥也问了我很多，比如说怎么录音啊，怎么效果好 啊。但是我当时对于这种个人电台啊，就是没有太放在心上。我觉得啊，你就是这时候有兴趣，可能你过比如三分钟热度，过一个礼拜，过几个月，你就不去想了，对吧？因为之前我也做过自己的公众号，也写东西，然后一段时间就不写了，然后我也没有太放在心上。后来过了小半年吧，辉哥跟我说你听听我的新节目吧，这期的收听率20万了，然后被放在荔枝的这个运动版的首页上推出。而且我还记得我们电台的这个听听 FM 也是专门找到了辉哥，说希望跟他有一个合作，把他的节目也放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然后当时我真的觉得就是 感受到了坚持的力量。 对，真的是这样。我就是觉得一个很小的种子，然后你坚持下来了，你就突然发酵成有这样的效果。我觉得自己好懒惰。就因为其实当时我也有自己想，比如写些东西啊，比如说录一些节目，但是都觉得没有人听，或者没有太多的市场。但是辉哥这件事情确实是让我一激灵。因为辉哥也不是学播音的，他也不是就是学音乐专业的，但是他跟大家分享的这东西，有很多粉丝跟他互动， 是吗？ 然后说求更啊，对吧？然后会有一些跑步的问题，对吧？也有很多的就是姑娘会说我有什么一些举铁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误区，怎么吃怎么练，对吧？都在这个节目中会得到一些解答。 那这个节目现在是每天都做吗？还是每周更新几次？ 太任性了， 实在惭愧，我上次更新应该大概是六月份到现在。对，因为六月份之后呢，那会儿一直是备赛一个七月底的那个越野赛，结果呢，等到跑到越野赛的时候又把脚崴了，然后呢就一直到现在就没再更。这样，但是还会做的，肯定还会做的 啊，会做的。 有音乐和运动相伴，我觉得到哪里都不会特别无趣。 对， 嗯，就特别像那个村上春树的人格，对吧？到各处跑马拉松，然后听爵士乐。 嗯， 我记得你在日本跑马拉松的时候，其实也碰到过村上春树相关的一些人，对吗？ 啊，对，是， 嗯， 那个其实就是，村上春树在他的那个关于跑步的那本书叫《当我聊跑步的时候，我该聊些什么》的时候，他还有。他在那边写过一个日本的那个马拉松选手叫有森裕子， 嗯， 后来好像他还在另外一本书上，另外一本书里边专门给他写过一篇文章，其实也比较惭愧啊，村上春树的书我只看过这本，然后呢，那个 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 对， 嗯，很有名的一本 书，那个。有森裕子他其实就是巴塞罗那奥运会还有那个亚特兰大奥运会应该是得过银牌或者铜牌， 嗯， 当时北海道那个马拉松比赛的时候他是在现场电视台做直播的，然后因为那个电视台边上有一个很就是跑道的边上立着一个很大的 LED 屏和电视台画面同步，然后他一出镜的时候当时那些日本跑步的人就非常欢呼雀跃的，特别兴奋，当时我就知道哦，闹了半天是他，当时我就想到那本书了，后来等到跑完之后 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对对对，影响力非常大，算个跑步界的女神吧，这样的，然后等到 大岁数女神， 她大概得有40多了， 嗯， 40多早就退役了，然后呢等到跑完步的时候就是跑过终点的时候，那会儿其实已经是下午，大概可能挺晚的了，然后就忽然发现这个大姐就站在路边上可能在等人然后呢可能前面有人过去跟他握下手，我看到之后我也就跟着过去跟他握了下手，但是可能他走神了还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感觉好像被吓了一跳似的， 嗯， 吓了一跳，然后我想掏手机说跟他合张影吧，结果他就扭头就跑了，也不知道是被我吓的还是有事儿就跑了，这样 好出其不意呀， 嗯， 这些经历其实也会给旅行增加很多不一样的回忆。 嗯， 对，其实我 意思的人， 对，其实我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关于也是拍照的这个事儿。有些事儿吧，其实你要是说到一个地方或者见一些人或者经历一些事儿，你如果不拍它，你把它留在脑子里呢，可能这个东西和你拍下来的感觉又不一样，因为拍下来之后你觉得这事儿就是这样，但是你如果就用眼睛去看，用什么东西去看，然后你会觉得哎，这个事儿记忆上是这样，以后我可能还会想再去，或者还会想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之前在微微里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新的研究，也是美国的一个教授，他就说过多的拍照或者依赖照片以及社交网络上的这些照片去构建我们的记忆，其实会让我们的记忆变得越来越简单， 嗯， 让我们就只记得照片里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晚上喝酒了，好像其实我本来喝完酒就回家了，但我以为我狂欢了一夜，有的时候会改造我们的记忆， 嗯， 对吧？ 对，其实还有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过度使用 PPT 啊， 嗯， 就是这个标题说的是很严重，说过度使用 PPT 也会让人变傻。 对， 就是说 做很多事情都会让人变傻，长期开车。 对，长期开车，还有这个很长久不开心啊，什么之类的。 嗯，我觉得辉哥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多用心去感受，多用眼睛去看吧。 嗯， 少用相机去拍，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你相机怎么拍都拍不出人眼看到的那种感觉， 嗯， 人的眼睛真的是非常强大的。 对，因为我还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你既然是作为一个人类呢，你可能看到一些东西之后，你会天然的有意无意的去对你的记忆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进行一些加工。 嗯， 其实在之前可能智能手机没这么流行的时候，人看到很多东西那其实都是凭着记忆去记下来，所以你也并不是说我的记忆是准确的100%的客观的，这个就是好的。尤其像旅行这种事儿，你如果要说对一个地方印象很好，你可能会给它一些客观的加工，会变得更加美好一点。然后呢，你如果说要是用相机拍下来，当然它肯定不是你眼睛看到的样子， 嗯， 因为你眼睛捕捉到的这个光线也好视角也好其实和相机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那么你可能到最后你的记忆反而会被这个照出来的东西或者视频给它约束住， 嗯， 约束之后然后你想我到过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 OK， 那我可能也没有别的向往了。 嗯，其实就是我这次休假去了这个 中欧，欧洲中部，然后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那边的年轻，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人，都不怎么用智能手机。 嗯， 就他们在地铁上用的，就很多是我们还按键的这种非常老式的手机。但是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热爱生活。有一天我在山顶上，就是很早，因为有时差点，我起得很早，5点多，然后到山顶上的时候大概7、8点。有两个年轻人，他们在吃汉堡。他们怎么吃呢？他们买了4个汉堡，然后坐在一个就是山顶的一个城沿上。 嗯， 那个城沿下面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全景。他们坐在上面，然后要把腿放在外面，就是人其实是有点悬空的，挺恐怖的，我觉得。 嗯， 然后把4个汉堡用一张纸摊开，放在两个人中间，然后看着这个城市清晨的全景，吃着汉堡。 嗯， 我觉得我不知道北京有多少年轻人会有心思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感动 啊。 嗯，我觉得他们是真的用眼睛在看，在生活的。 嗯 嗯，就是好像欧洲中部的人特别喜欢，就是把腿放在悬空的位置。后来我也在就是路过的大楼上看到有人坐在窗户上，把腿放在外面，就滴溜在外面，其实挺危险的。然后看着下面的行人吃着冰激凌或者吃着披萨。这种悠闲和这种对于生活的品味吧，挺让人羡慕的。 嗯， 也希望大家都有这个闲情逸致，尤其是在旅行的时候。 对，首先别怕高，别恐高。嗯，然后 没事，你怕的话，你拴个绳 儿， 拿你们家床单绑腰上。好，北京时间来到了9:26，那最后我们让辉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无论是在旅行吧，还是在跑步中的一些感触吧，也是。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受啊，希望大家怎么样去选择旅行，或者去怎么样去甄选这个攻略，会对这个旅行更加的增色。 嗯 嗯，我觉得这是个人之见啊。 嗯， 就是说要玩呢，肯定还是让自己舒服最好。 嗯 嗯，这是一点。另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真是想去一些景点特别向往呢，你肯定也不会觉得不舒服。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就是用你的眼睛和你的整个的心，整个的身体，当然这有点鸡汤了。 嗯， 用你的这个整个的， 用你的灵魂， 用灵魂去感受。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像刚才讲的，照片只能代表一部分，但另一部分是需要用你的眼睛，或者用你的味觉，或者用你的整个身体的感受，尤其像跑步这种。 嗯。 那我觉得这种得来的这种经历，那就和你，和你纯粹的朋友圈剖出来的那些图，或者说攻略里边写的那些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这样才是你自己去旅行，而不是说跟着别人或者跟着一些很套路的旅行团去旅行。 嗯， 这样的 特别好。 对， 距离十一假期也不远了，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提个醒儿，可以规划规划自己的小长假 了。对，可以开始琢磨琢磨了。 嗯，可以琢磨琢磨去哪休息休息，放松放松，感受感受。好，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微笑。那也预告一下，明天的微笑的第二个板块呢，会有一个话剧的剧组，澡堂的剧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澡堂， 对，叫澡堂。 嗯， 是一堆大男人洗澡的故事。 哎，好。嗯，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